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咧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咧，我哋继续讲华人国际诗人木心系嘛？廖伟棠系咪觉得应该都系要咁样称呼啊？ 系啦，即系，但系佢又系好有中国味道嘅一个诗人啦。但系佢咧，好似呢一集咧，我要介绍嘅佢好多诗咧，就系佢喺世界游历啊所写嘅诗。咁其实呢佢係去到55岁先出国，咁佢出国呢就都想补偿返呢之前喺监狱中损失咗嘅青春啦。咁佢係周围走啦，周围去啦，虽然好穷啊，木心刚出去嘅时候。第一首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呢就係好有意味㗎，就係呢种东西方嘅知识分子嘅一种心态嘅交流，叫做从薄伽丘的后院望去。 从薄伽丘的后院望去，柏林墙拆毁有感。从薄伽丘的后院，便可望见文艺复兴已隐现在花市情人们的决心里，立志不再屈辱于黑暗愚昧，用官能的身法去抵触反抗，南欧北欧都一样。为了忘却和修复，忘却业经身受的罪恶，修复中古人破碎的心，一个贵女辩解道：我们这样躲到乡间来，在此地可以听到鸟的叫声，看见绿的山野，海浪般涌动的麦田，深深浅浅，各色乔木灌木，我们又可以远眺广袤的天空，难道不胜过污秽的街道、阴闷的斗室、荒凉的城堡？正是这样，薄伽丘、托马、肯比斯都想从自己内心起，凭借与天主的神交，整合普遭凌迟的精魂，知道花市情人们都下了决心。其实自己先下了决心，在后缘掂足引颈，以望见再生。 从薄伽丘的后院望去，咁啊有个副标题就是柏林墙拆毁有感。 系啊，呢首哇好复杂，入边咧首先有一个时间上嘅一个差距喺度。薄伽丘咧，大家知系写十日谈嘅，可以称之为呢个文艺复兴嘅先行者啊。咁从佢嘅写作开始咧，啊，意大利诗人，咁佢咧就重视人性嘅欲望啦，吓，同埋咧系重视咧凡尘俗世嘅好多以前觉得系上唔到大雅之堂嘅嘢。咁点解会从薄伽丘后院去可以望到柏林墙拆毁呢？其实佢可以讲系概括咗，就系一段一段嘅西方文明嘅演变啦。咁薄伽丘佢将西方文明咧，即係可以講係振興返啦，文藝復興從中世紀打破嗰啲中世紀嘅禁錮出返嚟，但係慢慢去到咗一戰二戰嘅時候呢，文明又盡毀啦，去到冷戰時期簡直係有為，即係西方嗰種自由啦，嗰種互相嘅寬容等等呢啲精神。柏林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一个城市可以被一道墙分开。咁所以呢，当佢睇到柏林墙被拆毁嘅时候，1989年写嘅呢首诗，佢呢就諗起咗薄伽丘。假如佢话我哋返薄伽丘嗰个时代去睇到文艺复兴就嚟出现，其实就好似我依家睇住柏林墙被拆毁嘅一样。咁除咗呢个时间嘅距离呢，我哋又再諗一諗一个空间嘅距离。1989年呢，其实木心呢已经离开咗中国嘛，好彩佢离开咗啦，咁当然中国就发生咗六四事件啦。其实六四事件呢对于中国人好伤，但係对于呢东欧啊苏联啊係一个催化剂嚟嘅。如果冇六四，我諗佢哋可能都冇爆得咁快，即係呢个共产主义泡沫。 呢个木心当佢企喺外国去回望呢，就係、是、我諗佢嘅心係五味交集嘅。啊，我哋嘅博家丘喺边度呢？我哋嘅柏林围墙几时拆呢？啊，但係佢已经下定决心要，佢话企喺个后院呢，掂足引颈，即係伸长条颈呢，要望见一个再生点样出现喺汉语入面。 哇，以望见再生，咁好似听落有啲正面喎、 哦。係啊，几有希望嘅，希望係啦，但係都过咗廿几年啦，我都慢慢我都老啦，唔好话木心啦，即係睇下嗰个希望我哋仲有冇得望得到。 係，跟住落嚟我哋要听梵高在亚尔观后。 梵高在亚尔观后，木心。大都会博物馆看罢，梵高在亚尔。下午四时，深幽柏克树树皆梵高，后面的天，梵高天。小便急了，钻进树丛。SOS 过后，又是一个心旷神怡的男子，但见枯草地上。狼狗逐松鼠，松鼠没命地爬上树，上帝之德历历可耻。狼狗转身追鸽子，鸽子扑翅飞起，上帝之德真是历历可耻。狗在草地，松鼠在树上，鸽子在空中，梵高在博物馆里，我在路上走。下午六时了，曼哈顿第五大道，圣诞之前三天的路啊，上帝之德真是左右历历可耻。上帝，从早晨到此刻，我吃过一只蛋一杯奶，你的鸡的蛋，你的牛的奶，多么快乐啊。就要行七点钟了，上帝之德无处不是历历可耻。从银行里取出一些钱，购买香肠和威士忌。行八点钟了，我在路上走。狼狗到哪里去了呢？松鼠到哪里去了呢？鸽子到哪里去了呢？梵高在博物馆里，我在路上走。 梵高在亚尔观后，咁就系木心嘅作品。 系啦，呢、這个入边所写嗰个木心嗰种感受啊，哇，完全同我一样啊！佢唔知道你哋收音机旁边听众有冇呢种感觉？你哋有冇睇过梵高嘅展览啊？咁其实梵高都喺香港都展过几次小规模嘅。咁我第一次睇梵高咧，都系喺其实喺画册度睇啦，中学嘅时候。咁係一本印得都幾差嘅畫冊嗰個時代八九八十年代印嗰啲嘢。咁但係睇完之後，我係睇咗成個下晝喎。咁呢睇完之後合返本書呢，我行出條街度嘅時候，突然覺得呢所有嘢都好似喺梵谷畫入面嘅。睇到啲樹又好似喺度流動，睇住嗰啲雲又好似喺度轉咁樣。最得意呢就係睇到所有嘢都好似耳目一新，即係好似啲顏色全部被水洗過一樣。哇，閃閃發光，咁就好似阿木心嘅感覺一樣。佢話佢喺大都會博物館睇完梵高之後咧，出嚟佢話樹樹皆梵高啊，就好似我頭先所講，後面嘅天都係梵高天啊。跟住咧，佢有啲好過癮嘅事情啦，就佢自己急咗小便咧，佢就解決咗之後咧，佢又心曠神怡。嗰種心曠神怡就好似佢頭先睇完梵谷嘅畫一樣嘅心曠神怡。跟住佢開始講佢一日其實好瑣碎嘅嘢啦，買啲嘢食啊，買香腸啊，買 whisky 啊，跟住又睇到啲萬物眾生都好到喺度做緊自己嘅嘢，就好似佢講話上帝之德係歷歷可知啊！狗啊，应该去追鸽子嘅，好正常。鸽子啊，应该去飞嘅，好有趣。佢话狗在草地，松鼠在树上，鸽子在空中，梵高喺博物馆入边，我啊喺路上，一切都各得其所。 啊、 有啲似咧雅园嘅嗰有两句名诗啊，雅园有两句名诗话啊，永远都系咁样，观音在远远的山上。罂粟在罂粟的田里，即是神圣嘅嘢同埋俗世嘅嘢、诱惑嘅嘢，各安其所。咁就好似呢首诗咁样，其实就好似梵高啲画入面嗰每一个元素咁样，好和谐嘅。 你可能一开始睇哇星月夜好似俾佢当头打落嚟满天星斗咁样，但係慢慢慢慢你觉得哇好温暖，你觉得你係俾啲星空喺度安慰緊你一样。 呢首係讲梵谷嘅，咁跟住落嚟呢，咁木心又带我哋去第二度喇喎。 係呀、啊、跟住佢周围走啦、啊 啊、就係去黎巴嫩。 黎巴嫩，木心。我们来到花园里，树荫中缓步穿行，和风拂过我们的面颊，扫轻花丛前的木耳灰座，月亮从撒尼鲁山后升起，黎巴嫩像曲光而横陈的笑崖，全身覆盖轻纱，同体若隐若现。自从大卫所罗门逝去之后，黎巴嫩无声无息了，剩下清香杂人的杉木林，宏伟而俏丽的高塔，废墟和幽谷间的羚羊群。在这世界上，宏大的事物都起源于或人的飘忽一念。金字塔、特洛伊城，由于某个人默然想要这样做而造成，一点灵感产生了伊斯兰的荣华，一句话销毁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，一丝眼波令我神思仿佛三昼夜。我们真的来到黄昏的花园里，真的在树荫下并步而相会。圣洁的神粮越食越饥饿，阿拉伯的盖斯，意大利的但丁，他们食后五中如焚，躯脂融化。我爱你是因为突然感到你爱我。散居在贝鲁特城里的朋友们哟，没能与我同见月亮从撒尼鲁山后升起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啊，黎巴嫩呢，其实在木心写呢首诗的时候，黎巴嫩都已经是一个点呢，火药库啦，已经是即係戰火紛飛嘅時代㗎啦，咁依家當然更加慘啦，又夾埋呢個伊斯蘭國嚇 ISIS 嗰啲嘢，咁但係黎巴嫩咧，從佢個名同埋佢個歷史嚇、啊，都係一直俾我哋呢種感覺，就係好似木心寫嘅，係一個橫陳嘅笑崖啊，嚇、嗯，因為個亂字啊。嘅黎字啊，都系俾人咗好清新嘅感受，啊、再加埋咧黎巴嫩嘅国旗咧，就好似佢所讲嘅，上面有一棵杉木嘅黎巴嫩国旗系一个清香袭人嘅杉木，咁羚羊咧就系喺远喺咧旧约圣经时期咧，羚羊已经出没喺嗰度噶啦。大家会唔会读过呢个雅歌吓？啊，读过呢个圣经入边啲诗啊？雅歌入边就会经常出现羚羊嘅，话一个爱人嘅心好似羚羊咁样跳跃啊嘛。系啊，咁其实呢一切咧系啊多么美好啊！但系慢慢人系唔甘心于美好嘅啊。亚历山大图书馆喺战火中焚毁啦，越系神圣嘅粮食咧，我哋越食系越饥饿。图书馆冇咗，文明冇咗。我哋即使接受咗呢一切呢，咁其实就好似黎巴嫩嘅人，佢哋其实无暇去珍惜呢一切。贝鲁特战火纷飞，你哋都冇我咁幸运，我係超越咗你哋嘅命运，我哋可以睇到月亮升起。其实呢个係象征嚟嘅，即係黎巴嫩所有嘅美好其实仲存在緊，但係反而生活喺黎巴嫩嘅人民呢係冇机会去感受呢一切。 哇，呢个係有少少伤感喎、啊、呢首诗。 係呀、啊、即係你不断会諗起佢前面话，自从大卫所罗门逝去之后，咁大卫所罗门就係我头先所讲雅歌嘅作者嘛。咁、啊、嗰个时代雅歌嘅时代好似一去不复返啦，黎巴嫩就不断咁样凋敝落去。 那抹玫瑰是一个例外，木心。岩甲留下夕阳余晖，远海已无起冥色清雾色，冬季漫长而刚过，风和水还是冰冷的。置身于屋前平台，听湾角涨潮的涛声，应是水仙怒放的时节啊！纤细绿径托着金黄水头，晚风中轻轻摇曳， 草坪尽处的沙滩上，藏红花有淡红、深红之别，迎春花生性粗鲁，哪儿有缝隙就往哪儿长。风信子未到开花季候，观赏风信子最好是正午十二点钟去那里散步，浓香醉人，带点烟味，仿佛流着脆脆的辣汁。五月黄昏，如果循小径而行，灌木叶真像在风中淌汗，十一朵掉落在地上的杜鹃花初碎，其茎满长直渗肺腑，脚下圆卵石的硬感，哦，不觉已走到了平静的岸边。那么玫瑰是一个例外，野地玫瑰几乎蓬头垢面，采进屋里灯下，屈丽而神秘。 那末玫瑰是一个例外，咁就系木心嘅作品。 那末玫瑰是一个例外咧，其实可以改个名叫那末木心是一个例外。啊，点解咧？因为木心咧，其实佢一直都唔入文学史嘅，可以讲。而且咧，好衰嘅，大陆咧有啲诗人咧系好唔中意佢嘅。即係覺得佢啲詩都唔似我哋啲風格，都又唔啱現代詩好多規則。木心寫詩係好隨性嘅，佢真係想點寫就點寫，完全打破曬呢啲嘢嘅。咁咧就有一啲著名嘅詩人都扁佢嘅，即係話誒佢只不過浪得虛名啊，或者佢只不過係一個畫家亂票咁樣嚟寫詩啫嘛。其實佢哋真係有所不知。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啊，真係越亂票嘅時候咧，反而可以從鬆容自由。咁样去摸到诗嘅本质。首先呢度咁样讲，佢列举咗好多种花，有水仙啦，有藏红花啦，迎春花啦， 风信子啦， 系啦，杜鹃花啦，当然啦，样样都系好嘅。啲所有嘅花都有佢嘅好处，咁就好似其实呢首诗又令我諗起呢日本古时候呢有一本书叫桃源草。桃源草呢係一个宫廷嘅女士写嘅，咁佢好有趣，佢经常呢就写乜乜乜係好嘅，乜乜乜係最正嘅，咁样罗列晒啲清单落嚟，即係清单式写作。咁但係呢，即使呢啲花全部都係各有佢嘅好处，但係玫瑰係例外。好似佢讲緊佢自己，我就係一朵野地玫瑰，蓬头垢面，但係如果当你拎返入屋嘅时候，俾啲灯去睇下佢，嘩，玫瑰嗰种野玫瑰係佢用咗屈丽而神秘。 嗯。 嘩，嗰种係前面啲花全部都比唔上嘅。 係有种独特嘅气质啦。 係呀，因为佢唔執正自己嘛，野玫瑰嘛，佢唔会有咁多讲究。所以当你真係意识到佢嘅味嘅时候，你会觉得呢个味係就属于你同佢之间嘅。所以神秘就係有啲嘢就得你同佢知道。 係咁，唔怪之你话係那末木心是一个例外。 係 最后我哋要听听雪橇事件之后。 雪橇事件之后，木心，如果爱一个人就跟他有讲不完的话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人。回想起从前陪舅舅坐餐馆，好像雪橇事件之后吧，邻桌的食客们不交谈，整床厅堂无声息，等等救星似的等上菜。如果爱一个人就跟他有讲不完的话。食客们，雪橇已到刚果河边，1821年冬季来了，普希金已往毗萨拉雅小住，驿站弃歇等早餐，从口袋里掏出纸片写，诗人多半是不用书桌的。1836年夏，波尔季诺村，这里的野地多好啊，大片草原接大片草原，纵马驰骋尽兴而返，爬在弹子台上、长沙发上写水、冰块、陶罐果酱。如果我一个世界就会有写也写不完的诗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。 雪橇事件之后，咁就系木心作品。 哇！雪橇事件之后咧，呢首诗可以做考题吓。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，有冇人听出呢个入边有一个典故啊？系现代诗好重要嘅、哦。佢话咩系雪橇事件呢？雪橇点解会成为一个事件呢？佢话食客们，雪橇已到刚果河边啊。刚果河喺边度嘅？喺赤道附近嘅。点解会有个雪橇喺嗰度呢？嗱、呢个时候咧，大家就要谂下自己读过有冇读过雅园嘅诗《深渊》啦。《深渊》咧系雅园嘅长诗，入边最费解嘅就系结尾嘅一句，佢话有一部雪橇停咗喺刚果河旁边，佢都唔知点解佢会停喺嗰度。点解呢？我都一直谂紧嘅答案，点解会有个雪橇喺刚果河边呢？但系就好似木心佢系谂明白咗点解啦。呢句系一个事件，系一个诗嘅事件啊。当你去到诗嘅层面上，原来诗人系咁自由，咁可以将不可能嘅嘢变成可能啊！冇人会喺刚果河玩雪橇嘅，除咗诗人。正如佢讲紧呢个普希金咁样，佢写诗呢吟张纸出嚟就写噶啦，唔使书台嘅，诗人就系咁即兴噶啦。但系呢最后呢，佢有少少少少伤感噶、哦。佢话如果爱一个世界，就会有写啊写不完的诗。但呢两句呢，大家就会好多刚刚开始写诗嘅人呢，可能会就会咁样谂，又或者呢系一个陷于爱情中嘅诗人呢，就会真系会写都写不完嘅佢啲情诗。但系呢，佢话如果真系咁样，咁其实系冇咁样一个世界嘅。 哎、 一首诗，木心嘅诗到呢度停，雅园嘅诗呢就喺雪橇去到刚果河边就停咗啦。咁呢可能正正因为有呢啲遗憾呢，呢首诗先值得我哋咁样去啊反复咀嚼，就好似木心嘅诗咁样。 吓、啊，哇！呢首诗又好有趣喎、 啊。吓、啊， 即系如果唔系睇开诗嘅朋友，又可能 你唔知道呢个系 系啦。 吓，点解会雪橇事件呢？即系雪橇，我哋称之为一个事件嘅嘢呢，往往系真实世界发生，而且仲要系好严重下嘅嘢，系影响咗众生吓嘅事情，会称为事件啊嘛。但系雪橇事件呢，佢发生喺一首诗入边，佢亦都影响咗诗嘅众生。大家睇嗰首诗或者处身于呢个新诗嘅历史入面呢，可以讲雅园嗰首深渊呢系一个事件嚟嘅。我就觉得嗰首诗系即系新诗史上呢十大之一可以入选嘅。 好，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介绍咗木心啊。 係啦，系一个开端啦，希望大家去睇佢嘅作品，因为非常之多木心嘅作品。 係。好，咁下星期呢，因为要播出 The Speaker 全港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2016特辑，和你说说诗呢就会暂停播出一次的。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